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检察官法修订草案明确，检察官不得兼任律师、仲裁员和公证员。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，要求贫困村驻村工作队一般不少于三人，每期驻村时间不少于两年。近日，环保部走访督察京津冀及周边2+26城市，表示煤改气、煤改电过程中，第一任务是先行给居民提供临时取暖设备，坚决不让一户居民挨冻。本市首批12个小区已签署协议建设智慧小区示范项目，以先行试点建设3个智慧小区，根据计划明年还将建设100个智慧小区。陶然亭公园冰雪嘉年华在园内南湖正式对游客开放，市民不出二环就可体验冰雪游乐。今年一同来助兴的还有8只可爱的极地企鹅。12.88公里长的平谷早报路为河北三河市、北京平谷区和顺义区近20个村庄的市民出行添加了绿色通道。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新中考考试说明，明年中考语文将重视扩大阅读量，增加古诗歌阅读题型。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锣，近期公安机关连续破获数起涉考诈骗案件，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不要听信一些辅导机构所谓保过、内部关系等虚假不实宣传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想记住那个恐惧的夜晚，在那 颤抖双手，盛开满天的鲜红，却抓不住你们惊慌骄傲。我不再回忆那个故乡的画面，灾难撕碎了我的容颜。谁能靠近我，告诉我这是梦幻？有谁能够把悲剧抛下？ 卢琦，一个让我们无法忘记的名字，

走走脚下

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。 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近日，人社部、财政部联合印发《企业年金办法》，办法将自2018年2月1号起施行。北京市政府消息，到2018年年底，在各项服务提质不减量的前提下，把全市1042家各类政府网站精简90%以上，只保留80多家。近日，安徽通过地方立法对徽州古建筑进行保护，对于建于村集体土地上的古建筑，政府先予征收，再进行产权交易。渝贵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，开通后，成都至贵阳将从目前的最快11小时压缩至3.5小时。根据最新消息，门头沟绿海森林公园将投资1.64亿，用于提升景观工程。也就是说，门头沟在不久的将来又多了一个高大上的公园。有着52年历史的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温室就要暂时关闭了。2018年植物园温室将会进行修缮，如果进展顺利，预计到2019年春季，新温室会同市民见面。曾经京西煤矿的产能之首木城建煤矿正在陆续关停退出，明年1月停产，黑色的矿山将变成白色的滑雪乐园。等了10年的税收延迟商业养老险或于今年年底启动试点，未来税延养老险将成为养老市场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产品，为人们提供养老补充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

关系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爱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。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我喜欢你，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，没嫌弃。 读书的时候，我们去的饭局结交的都是一群陌生人，匆匆交换过名片或者是互加微信，然后彼此躲在手机屏幕的后面，互相打量对方朋友圈里的生活，再无交集。你参加过无数的饭局，你以为获得了无数人脉，事实上这些都是无效社交。圈子和平台不同，难以相容，如果你自身不优秀，你认识再多的人也没有用。

多少回忆藏在我的眼底，

纷飞的花雨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无数次我都有这样真切的感受，从热闹的饭局回来之后，洗去一身的烟味，通常要泡上一盒方便面或者吃上几个水果才能缓过神来。假如在饭局上还有一个嗜酒如命的上司，你不舍命陪君子，你不喝得步履蹒跚，你几乎难以走出餐厅的大门，你饥肠辘辘，你疲惫不堪，但是你的笑容不能变形。 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